家好，我哋系香港女子跳唱组合 Aerobics， 我系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系薛思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七点半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系甜筒辉，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啊，千祈唔好睇啊，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阿 Joe， 逢星期六晚 My Radio 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网络界的导演 Ronnie， 嚟紧逢星期六的七点半咧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系同我一起摆酒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是 Ike 张艾琪，逢星期六晚七点半钟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哋系 BGS， 我系 Joey 周文熙， 我系诗诗周丽莹， 我系 Riley 霍若森， 我系 Yona 方耀。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嘅 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你嘅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唔系，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热血时报嘅主持周二巴 ，My Radio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唔怕死你就睇啊！ 大家好，我是警讯之花希莲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的层出不穷，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aith， 我是晓阳晓阳， 我是 Sky， 我是 Don， 我是 Riva， 达人在线，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 千祈不要看啊！ 好了，那又回来第三 part，是不是第三百？先等。咁咧，頭先講完嗰個三萬八千八唔包小指責嗰一樣嘢之後咧，咁啊就我唔記得講咩添。係啦，去到我講完東網嘅事情，佢自己耳仔即刻豎起咗。咁其實我絕對係有能力做到啦呢件事，咁又可以踢埋我自己出場啦，條橋又夠爆啦。咁因為呢個東周網嗰個出咗之後咧，其實佢係會有一個叫做東周網美少女選舉嘅，係咁就佢係會計翻每一個嘅點擊啦，啲廣告商用佢哋嘅次數啦，你係會參與嘅，雖然你質素係最撚低嗰、那個，我肯定我見過曬，係 嘛？ 但係唔緊要 啊， 你有一個好嘅際遇， 係啦， 嗰天上天整定你嚟呢度做主持，注定你有運行。之前嗰啲冇運行， 即係而家慢慢開始。 之前我嗱，正所謂前人咩啊？前人種福，後人唔撚記得啦。 我完全冇聽過呢啲。 你之前前幾個世代嘅女主持種落嘅嘢，咁依家你一個人食曬。嗰陣時佢哋好高望遠，但係我能力未到，但係到你依家，哇！你食撚曬人哋嗰陣嘢，嬲撚到你爆炸啦，梁浩庭啊，唔係即係嗰啲啦嚇，咁啊。冇講啦，咁人哋即到而家都仲係咩？應 該要 好朋友嚟嘅，冇問題。係啦，佢只係得到一個好朋友嘅名銜，已經唔錯噶啦，算係係啊，好關心我啊，停下梁浩庭仲問我啊，人哥你隻手點樣啊？ 係咯，隻手點啊？ 妖咁都唔敢斷你個撚樣。好啦，咁啊，翻去嗰度啦，仲繼續講落去啦。咁除咗我可以高攀到呢個品牌之外，咁。他們的 marketing 對我是很有興趣的件事，那我也都聯繫了富康那個，那我當晚 的一個，除了我們早上去酒店接完新娘之後就會去和合石拜我媽啦，這個已經很爆了其實，但是就算沒有記者我都覺得會做，即沒理由，即沒理由你大結婚的大事你阿媽在個和合石度孤零， 但是都照做了所有程序的， 什麼叫什麼所有的程序， 即是跪飲食， 沒有人做這些事的，其實 是嗎？ 那些老人家屌的屌眼的，但是我不嬲都唔撚理家人講咩噶啦，我啲兄弟我問你，喂你哋會唔會去驚唔驚死？驚唔驚俾你阿媽殺？ 怕不怕，又說屌你，又說撞鬼，又說上身那些，不怕這樣， 但應該都不會。 我不用理人，你們就全部不能去咯，我自己去咯，對吧，即是我是不會擔心這件事，即是 很簡單而已，沒有我，沒有這壇事，沒有我媽，沒有我，一定是這樣行的啦，是不是，那咁即係好撚離譜，啲人手機又唔識 嘅。係咯。 咁跟住，我同記者講爭獨家佢哋，但我又唔可以得罪任何一邊，佢哋兩個都兩邊都好錫我。 咁點咧？ 係啊，其實東方錫啲嘅。 係。 我就冇啊，大家平衡下嗰件事咯。 咁但係即係其實兩間都去都得嘅啫。 唔知咯，咁佢哋覺得我價值去到幾多咪做咯。咁好啦，咁。咁做完呢個咁特別嘅婚禮之後咧，咁其實咧就翻翻去個嗰個宴會裏邊嗰一個節目環節裏邊啦。我先張貼已經好撚串嘅，我張貼我寫乜嘢咧？ 點樣咧？ 恭喜啊，恭喜啊！我真係好替你榮幸，能夠成為我座上客啊！ 唔係啊嘛，係 啊， 俾我見到即刻撕爛佢。 好老實講，座位有限 啊， 係啊，即係能夠參與到我婚禮，我夠膽講係榮幸嘅。阿峰我。嫌弃我的婚礼那些呢，我即场面撕烂张贴，屌你冇谂嚟咯！ 即系揾个碎纸机， 唔系真系，因为点解？唔系我真系好睇佢哋荣幸能够参与到我的婚宴，点解咧？我一定唔做婚宴测试，我系唔肯会做，唔系我会做，但系我会快做。 哦， 例如石石嗰啲啊，数到九啊，九九九九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九，呢啲系柒嘢嚟噶嘛？ 其实我唔系好知咩 嘅喎，九咩结婚测试啊嘛，即系敬酒啊，多谢阿爸阿妈啊，即系有好多有好多唔同嘢啦。咁我会做嘅，快做系啦。咁我里边咧，我将我个殡仪嘅项目同埋呢个婚宴我结合咗一齐。因为点解咧？呢、這个婚礼嘅主题叫历史，我能够喺一个1881年嘅水景基地入边咧，那个地方叫1881。 嗯， 喺里边做呢件事咧，确实系个天正定，同埋卖历史价值啊嘛，系咪先？咁我亦都系将我个人嘅历史变成一啲节目环节，而令到大家咧好捻惊喜同埋宾至如归。 吓， 嗱呢度我先披露少少啦。首先我婚宴里面会有破地浴，哇， 不是啊，即是你自己 做翻啊，黐捻线嘅，我今晚个宇宙最强去做啦，但系我系唔会叫破地浴嘅， 系， 我呢一个系叫做非物质历史遗产 ，OK， 佢唔会着袍嘅， 系， 我整把剑俾佢咧，系黐捻晒 LED 灯嘅，咁跟住佢嗰件袍咧，我设计过嘅。總之是一件類似超人的物體的東西， 星球大戰 的飛 位， 時有塊東西飛下飛下這樣，其實好看的，那人家看看一下才知道是破地獄來的，其實 但會不會唱埋歌呢？ 不是，我這個再構思，我現在當然不會說那麼多給你知道了，跟著另外有個叫做是永遠不會出道的組合會來幫我唱歌，就是我以前那對年輕人，出了一首新歌，即是大人在线的主题曲，出了一首新歌，未唱未出未唱过，未试过曾经在一个大台上出现过，我要他们在这里做一次给我看，你班你两个僆仔不能听话，但你要还我一次心愿，做一次给我看，那永远不会出道的组合，这个叫做 OK， 那也是我的历史来的，这些是 OK，咁當然仲有種種林林種種好多好精彩嘅節目啦，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我哋我哋深我同我老婆深信咧，結婚咧係做俾人睇嘅， 咁我都 結婚係一定做俾人睇嘅，唔係為自己嘅，所以我決定全心全意做個 show 俾人嚟睇，好難講。 但係係咪真係會拍埋片咧？即係好興噶嘛，上面通常播埋嗰啲咩由細到大啊嗰啲咁嘅嘢嗰啲。 我嗰啲插片啊，我諗緊。因为我又想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嘛，我又想不失传统，但系又有啲爆嘢走出嚟。我曾经有谂过啊，嗰度咁捻 grand， 不如一上菜第一道菜，大家准备食嘅时候一打个，要合味道杯面，合味道杯面即系好笑啊嘛呢件事。咁但系好好笑之后点样延续呢 o、okay. k 就系我要谂呢啲位咯。咁同埋亦都有谂过，喂，屌我可唔可以扮一个乞衣坐喺隔篱啊？跟住一到我上場嘅時候，我就即刻行出去啊！即係我有諗過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未當然未成事啦，最都要睇環境，好多嘢要創作嘅，係啦。咁我都想搞一個不一樣嘅婚禮， 即場變咗第二樣嘢。 係啊，同埋你嗰啲咩斟飲茶啊、敬啊、叩功啊嗰啲咧，咁我嗰啲咧，我唔係好得嘅其實。 我唔係好得敬茶呢樣嘢。 咁但係都要做噶。 我唔知啊，我諗緊有冇咩特別嘅方法係好快咁樣搞掂呢件事啊？諗下，如果你哋有咩方法，話聲我知。好啦，我哋講得太遠啦，翻翻嚟。我讲完呢扎嘢俾嗰个宴会部嗰个大家姐听，佢觉得好捻爆嗰件事，佢觉得系一定要宣传去做。我个 wedding planner 而家同佢交涉紧，讲紧明明嗰啲送，即系将个送嗱，我话有记者影嘅， 嗯， 如果啲送太过寒酸嘅话，出咗街就唔关我事噶啦。因为我啲节目咧，其实我会同富康嗰个讲。因为富康会登嘅，如果是节目的内容和食品的质素， 嗯， 亦都有杯 cocktail 啦，或者 mocktail 啦，就是 for 我哋，即系我哋嘅名字，以我嘅名字命名咁样啦，可能叫解胃酒咁样，解除污秽的酒咁样。吓，即系我唔知道我吹啦呢样嘢，咁啊，但 系 有杯酒系代表我哋咁样，咁啊敬一敬咁样嗰啲啦。我哋全部啲台咧，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台咁样，长台，中菜西上。就慎防，因為我啲朋友咧好少話一大班嗰啲嘅，通常都係獨立人士同埋互相唔撚妥嘅，尤其是娛樂圈嗰啲，我已經知道呢個唔撚妥呢個，呢個唔撚妥呢個，我就將佢哋打撚散曬佢。 OK， 咁就唔係一圍圍。 呢個組合又唔撚妥呢個組合，因為我知撚到曬噶啦，已經係係啦。阿希誒，即係我達人在線嘉賓，我有好多都請咗嚟。 嗯， 係啦，咁都叫做喺中下階層星光熠熠啦，呢條 咁都係叫有個星嘅， 都叫係啦，咪先，即係都有人影下啦。咁我亦都準備咗一啲叫即係嗱，因為佢個地方好 grand 嘅，其實， 嗯， 我成日做一啲好低層次嘅嘢，但我覺得佢唔會俾我拉到落嚟咯。話曬180年嘅成，百幾二百年、三百年幾多年啊？啊，唔知幾多年？ 181。 啊，即系多少年历史啊？ 吓，系咪要计啊？ 啊，我算都唔计啦，即系总几百年啦。我谂有几百年历史咁样，都冇咁易过扯到落嚟嘅。同埋我一讲，哇，劲喎，劲喎，我心谂，哇，使咗几多还手啊？仲要系，跟住 系130。 我要讲埋用咩做代价都仲得啊？诶，得冇问题，我会。我的節目會請你哋公司嘅人上嚟做嘉賓， 嗯， 我會開一個主題專嚟講你哋嘅 ，OK。 咁啊，連續幾集咁啊？ 唔係，其實我都覺得有趣嘅，都要講下嘅。咁啊，呢度又可以探到一下啦，或者係第時喺嗰邊，即係有好多我，因為我多平台啊，最近有個新網台，有乜所謂啫？咪咯，哇！做咁撚多年網台，大家都知道做網台不嬲都係屌你，一係冇錢噶啦，一係就辛苦噶啦。咁喂，俾我攞翻少少著數得啩？我可以攞呢啲嚟交換，喂得喎，原來又有主題，又可以同佢扯上關係。 嗯， 係啦，跟住我以後有啲咩 event 啊 ，sponsor 啊，得你攞1000多嚟獎金先，我整埋你個名字上去。咁人哋見到180蚊都181都係你，都係你嘅贊助商，你好撚勁喎，係啊，我好撚勁。我就谂住做完个婚宴同佢倾下，佢嗰个场地可唔可以做 mini concert 啊？ 吓，你自己 可唔可以做 event 啊？唔系你明明有靓啊嘛个地，系啦，我唔系净系得 central metal 唔系 DC 噶嘛，仲有其他可以发挥噶嘛？ 咁多过场 系啊，俾你开都得啦，系咪先？叫阿文强扯痕马过嚟，其他都得四个，好似雷雨咁样，又得你四个啊？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运用身边少少嘅嘢咧，就可能其实可能。揼到個城堡翻嚟噶啦，咁啊講完呢一樣嘢之後啦，咁我其實最近都發生咗幾件大件事啊！我諗有睇過 Facebook 嘅人都知道我最近我都冇乜 update 嘅，同埋我又唔係講啲唔開心嘢，我話最近有啲唔尋常嘅嘢發生喺我身上，所以咧就下一次翻嚟再講。